在下着雨的夜，还会愿意想起你的脸。啊，今天不如怀念，就算你不了解，我只能和你说声再见。 今夜不走，既然相信会有思念的忧，就让你我两长伴左右。 相信会有死

晾晒这一生。在四季的风中，他散着头发，安慰着时光。南方姑娘，你是否爱上了北方？南方姑娘，你说今天你就要回到你的家乡。泪光，南方的果子一熟，那是最简单的理想。耶嘿，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